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小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的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敢住。 宋之，拖出去，自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当然了，还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平台哈，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直播房间，收看节目直播，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 谢谢。 来，今天有老朋友到，王哥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哎呀，欢迎我们的青年导演、青年演员 青年演员。 对， 我觉得刚才咱俩也是太安静了， 对 我都憋坏了，你知道吗？ 哎呦哥， 欢迎洪泽，欢迎陆毅，欢迎二位， 欢迎，谢谢大家，欢迎。 哎， 作为青年， 洪 哥你怎么想？ 我一直很年轻，我90后啊， 是吧？啊，18、90后也算呢。 我刚爬出来是吗？ 不是，于浩，今天啊，你那个刚垫完的下巴还没消肿，我劝你消停。一会儿万一要是错位了，这掉下来了 干嘛？ 白垫了。 尤其是这种发开口呼的音，必须要控制好下巴， 是不是？ 对，松下巴是播音里边的一个技巧。 对，等过两天于浩消了肿，让大家看看那精致长下巴，好吧？ 就专门拉长的。为什么要戴个口罩呢？ 因为你垫下巴了嘛。 因为我这个底下可能有点过敏，有一些小疙瘩，让大家会 做手术过敏了。 你说清楚是下巴，别你随随便便一句底下过敏，这不舒服，这样 就脸下边过敏，下巴地方过敏啊。有些小疙瘩会让大家看着不舒服，所以挡一下。 那你还不如把全脸都挡上呢。 一直不舒服是吧？但是这样我觉得 这不是脸上长个包啊，是包上长个脸。 好了，来，这其实这是一个小噱头，大家可以看一看到底戴上口罩的主持人是怎么主持的。来，咱们今天邀请二位嘉宾来，主要是跟我们一块儿围读今天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咱们今儿来相声啊， 天 哪，四个里边一个正经说相声都没有。 不是，这主持人真的是要疯了。你说 什么都敢挑战， 跨了界演演戏，就是演演电视剧行，演演网剧可以，演演电影，演演话剧， 还要演 经典话剧，还要演相声。 干不干点正事儿？ 一天天能不能好好的？ 叶鹏、李云飞和子欣他们来了，你说这不得砸场？ 怎么想？ 你说叶鹏来连来两天都没让他演相声，对不对？ 这个编辑可能对他稍微有些介意， 是不是？你说，哎呦， 不是，他要是演了之后，你知道就得他一个人演对口 啊， 他太专业了， 压力很大。 对对对对，咱们就都歇了。 哎，对 对， 今天演的这一段叫《我的 style》，是这个岳云鹏和孙越两位相声演员演的。他们一开始呢，用诙谐幽默的表演方式给大伙讲解了哪个叫相声，什么叫小品，包括和电影之间的艺术区别。 嗯， 然后呢，用河南方言给好莱坞的一些电影大片配音，演绎了电影中一些桥段， 河南方言 啊， 具有特色的地方方言配上好莱坞的电影画面，非常的搞笑，就这么一个事儿啊。大伙儿可以和我们互动，谁想看谁演谁是吧？可以跟我们这个周平台互动，对吧？ 对， 来，咱们来推荐每日网剧，先来看头一部，叫做《小武当官》。 嗯， 这个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达到了2855万这样一个高数目哈。 对， 那么《小武当官》呢，它是一部具有乡土气息的民国喜剧，讲述的是北洋年间的真假县长的荒诞的故事，很有点像这个《让子弹飞》那个这个剧版的故事，这镜头、 哦 啊、真是啊。 那原本呢，在大洋村崩爆米花的这个村民， 爆米花，就这个词听着好顺口啊。 就全 王小武 爆米花， 崩爆米花啊，爆米花其实 对、 啊、 爆米花 对。王小五他为人忠厚老实，但是结婚多年啊，膝下无子，经常被人取笑捉弄。剽悍这个泼辣的妻子田大红经常呢 寻找各种偏方的服用啊，导致多次中毒。不堪忍受的王小虎决定算了吧，我进城学医问药去吧，要圆自己生儿育女的梦。哪知道进城途中被赴卧龙县上任的县长江行进强行的给掳走了，准备当作替死鬼儿啊。恰巧这江行进当天暴病而亡，王小虎因此也躲过了一劫。但是县长夫人刘惠帝不愿意失去即将到手的荣华富贵啊，又要偿还丈夫买官欠下的大笔的饥荒债，那么就威逼利诱王小五要冒名顶替去当县长，而闹出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事件。 嗯，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网剧，哎呦，也是火得不得了啊！这部剧叫做《小戏骨红楼梦》，刘姥姥进大观园， 确实是一帮小孩演的是吧？ 是这样的啊，全都是十岁的小朋友啊。 哎呦， 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738万。故事讲述的是书香世家林黛玉丧母之后，千里迢迢从苏州赶来京城投靠贾府。贾府呢，本是四大家族之一。因为元春进宫封妃而越发兴盛，林黛玉在外祖母贾母的呵护之下成长，常爱和宝玉宝钗这些兄弟姐妹们一同读书作画。在元妃省亲之后啊，黛玉和姐妹们一同住进了园子。另一边呢，乡下的庄稼人刘姥姥啊，因为家里穷，带着孙子板儿来到贾府攀亲戚。面对这个八竿子都扯不着的穷亲戚啊，贾府呢也是真诚善待，不仅让刘姥姥住进贾府，还带她游大观园，体验了一把神仙般的日子。临别的时候更是赠予了足够的财产和钱财啊，让姥姥带回家。贾府的善举也使刘姥姥在贾府衰败之后成为了救贾府的关键人物。本片呢也是剔除了这个《红楼梦》里情爱的部分啊，以人性美为主线，宣扬知恩图报、知恩必报的传统文化精神。 也就是说，这小孩完完全全在演大人 啊。是的，小孩子 并不是说十岁的孩子就演十岁的他们。 不是啊，这个十岁的孩子在演十岁的林黛玉啊。然后，因为当年入贾府的时候，黛玉只有7岁嘛，这年纪倒也符合。可是刘姥姥，包括家丁啊，包括那些婆子啊。 都是这些 小孩，都是这么大的孩子在演， 太了不起了，特别萌啊！ 是， 来看第三部网剧，给您推荐叫做《高能一少》啊，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也不老少的7位数，670万。 嗯， 这片讲的是什么呢？自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华一龙，为了替孤儿院的孩子治病，考入全国顶尖医学院，并且在这里结识了魔鬼导师叫段天成、跆拳道女孩厉小草、学霸楚风、农村来的好开心和富二代全美秀。 嗯。 几个性格各异的医学生啊，医学学生朝夕相处，那么在实现理想的途中啊，并肩前行。在与伙伴的相处和与老师的交锋当中，华一龙获得了伙伴们珍贵的友谊，与厉小草的恋情也逐渐的发展。和段天成从相互对抗到相互认同，最终在伙伴们的帮助之下，帮助段天成完成了脑瘤手术，最终从一个对医学一无所知的倔强少年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学生，这样一个、故事， 属于行业剧前传，对吧？ 嗯、 算是、啊。 现在这种行业剧还挺有意思的，其实一直以来像这种像 TVB 出过很多这种行业剧， 对， 其实挺好玩的。 嗯，确实。 像美剧，TVB 比较多的像什么飞行员题材的， 题材的。对，律政医生啊，医生题材的， 医生题材有， 对，然后消防 侦缉、 对 对 对， 刑 事， 对 对 对， 非常有意思， 美剧也很多，像实习生各类的，我前两天看好第14季了都。 14季啊，对。 现在像国内其实也这几年已经开始兴起了这方面题材，我觉得也挺好。 像最近之前热播的医术啊，包括像跟这个高能医少题材 心术啊，最早的心术， 然后包括像成长啊， 对 这些啊，也是医疗行业剧，也是能印证了整个行业当中年轻人和岁数大的人这些不同的从业者他们的心路历程和成长经历。 对对对， 哈鲁伊。 是的， 你都快睡了吧，陆毅。 然后这个梗捧的给满分， 生给人， 我就你生给人揪起来了， 说点说点什么，就是哈陆毅。 是的， 我又会起来啊，对。来，咱们来推荐每日网大哈。 啊，对，第一部呢叫做海带啊，这个于浩最喜欢吃的海鲜。 海带也算海鲜啊？ 算呢， 这于浩 那天你要说海带，我想起一个段子啊，就是说他们说一笑话，就是讲一笑话 啊。 说那天我听一个小孩说一个老师教学生上美术课， 嗯， 说这个大家好，开始画画吧， 嗯， 说这个就看一个小孩把一张白纸上正一张白纸的这个上面正面反面全给涂黑了，老师说你画什么呢？说画紫菜。 没毛病哈、不过接下来这个海带可能没有那么美味啊。 那么 影片讲述的是魏仁磊啊，给一个饱受臆想症折磨的精神病人啊，就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精神病人，在经历痛苦的治疗之后彻底痊愈， 结果却被一条海带，而且还是外星海带，也不知道怎么飘过来的，告知地球就要灭亡了。你唯一获救的方式就是在这个13天之后，浑身缠满海带，等待海带星人的救援。哎呀，不是说他病好了吗？他知道这一幕不是幻觉，但是仍然没法说服自己相信如此荒诞的事情，他就打算逃。哎，但是世界各地却是不断的发生这种异象啊。作为唯一知道真相和解决方法的人啊，鼓起勇气告诉身边真相。我跟你说个真事啊，这事确实有点扯，可是它确实发生了。 有 海带星球啊，怎么怎么着？出乎意料的是，他家里人和朋友很快相信了他，并且和他一起积极的准备在末日来临之前逃生。备受鼓舞的魏仁磊试图通过电视和网络告诉全世界的时候，却遭到了阻拦。原来呀，这家人和朋友的配合只是在医生主导下治愈他臆想症的一种实验方法。这魏仁磊被重新回到了精神病院，而距离地球被毁灭只剩下48小时。 哦，这个翻的挺有意思的， 挺好玩的。 所以到底谁是精神病呢？对不对？ 对。 发出了这个直击灵魂的拷问。 于海带，你好好想想。 就记得好像 吃那么多海带，一点感情都没有。 在大学这不过敏了吗？ 哎， 记得在那个大学的时候有一部剧，好像大概说的是玩偶人偶。 玩偶人偶， 就人偶啊，它是就是这个人偶是可以用复语言来赋予 啊啊啊 这个人偶 啊啊， 但是它是一个惊悚片嘛，就是说这个。他用通过这个另外一个方式赋予这个人偶以这个一些灵魂，然后做很多特别可怕的事情。到最后的一个片段一个镜头，就是这个人偶在说话。所以当时留下疑问，就是到底是人在控制这个人偶，还是人偶在控制那个人？ 啊， 让人觉得有点吓人， 是不是？想想以后我们身边海带成精了，某一天突然在盘子里， 突然告诉你一声，说昨天明天你可能危险。 但是我觉得 一定是果断的把它下到锅里。 但我觉得老于你这根海带有点胖，怕锅装不下，快到碗里来。 来看第二部吧，叫做。黑拳之龙虎兄弟，爱奇艺播放平台啊，但是播放量49万。这部网大呢，以兄弟之间的情谊为故事脉络，讲述了神勇三剑客阿拓、野马和四眼儿分道扬镳多年之后又再次重逢。 分道扬镳，好说好散，你会什么刀？ 分道扬镳吗？我说的是。 哎。 啊，镳是刀的一种，却没有想象到他们重逢之后啊，等着他们是精心设计的生死迷局。好兄弟之间能否重拾这个曾经的情谊，又能否走出这个生死的困境？这部剧是以虐心虐肾的动作题材影片，无论是阿拓黑市打拳拳拳到肉的这种贴身肉搏，还是阿拓野马之间生死时速的凶猛飞车，亦或是极限跑酷的这种热血奔张，分分钟让人手劲捏把汗啊！场面的这个紧张刺激，兄弟间的剑拔弩张可以说是荷尔蒙爆棚、虐心虐肾的这么一个影片呢。 哎，第三部啊，又跟兄弟有关系了，叫做《开心鬼大战古惑仔》。 哎呀哈！ 这是一条老梗。 播放平台哈、 老梗， 单人播放量29万。开心鬼大战古惑仔啊，由青年导演柳航执导，吴亦涵、常志宁、这个常野宁啊、周永堂、徐少强、尹阳明、黄一山、黄一飞等主演。故事讲述的是胶皮离开陈浩南之后，这个跟好兄弟赵子雄一起拼搏上位，成为了新社团的主力军。偏赶上化石人被暗杀，社团内互相猜忌争权夺位。这个赵子雄为了当老大，狠心的杀死胶皮。这胶皮上来就被剁了啊！这个冤魂就在开心鬼的帮助之下，利用一个苦命的女人肉身而复活，摇身一变成了大姐大，找赵子雄复仇。没想到他和赵子雄只不过是长老们争权夺利的玩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身为妖魔化身的化世人死而复生，誓要消灭所有对老大位置有所觊觎的人。爱恨情仇，兄弟情谊，穿越百年的恩怨，霎时间江湖风起云涌，人鬼大战一触即发。 啊，真的是王哥，你就你念这一段都，我觉得就是。 什么玩意儿啊！ 不是，就是达到29万都没有问题，这演都才演成29万，真的是应该有些问题，我觉得。 真是敢编呐啊！对 啊，其实这种情况， 两个老电影的梗嘛 啊，对， 延续一下嘛， 对， 是吧？ 但是为什么 老港片 现在就不行了？ 我觉得是这种文化已经翻篇了吧？ 你想想，他拍的时候为什么觉得行，然后出来之后又为什么不行？ 哎，你觉得小兵张嘎行不行？ 我觉得小兵张嘎挺牛的， 是吧？是特别牛， 啊、是 吧？但是现在天天看你也烦呐。 那倒是，那你想想，就是这些剧作人作为制作人，你们两个都是哈，既编又演，还导。这种情况下，这种题材你们是会完全否定的吗？ 我 周围有人要拍，你怎么劝他？ 你这个直接你就把哥扔里了是吧？你让哥树敌啊！ 你想一想之后怎么回答？咱们整点之后告诉你们答案。 好， 稍后见。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找总来揍，你知道吗？ 那就让我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AM9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同时您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 谢谢。 来洪哥，我忘了刚才那茬了， 这个梗还在延续是吗？啊， 真的就是说，你周围有朋友想拍这样题材的电影， 在害 你，你怎么去？不是，你会怎么跟他聊？你未必劝他。 来来，哎，卢一来， 哈，卢一。 卢一看过那个《古惑仔》和《开心鬼》这个， 那时候可能没有生出来。 但是这跟客观的说啊，这两个系列还是非常的经典的，在香港影片的发展史上还是非常有地位和有价值的。 对 啊，那么我相信这个创作者或者出品方啊，把这两部的梗啊，我这里做一个延续 啊。 做一个捏合，我觉得也是有他的想法的，希望能够唤起至少80年代70后80后70-80年代的这波的观众的他们的收看欲，我觉得有可能是有这个想法。 那为什么导致？ 但是呢，客观的说，我也是80后嘛，但是 他是这80后比较靠前， 算了。 对，咱说正事儿，说正好好的说正事儿。但是呢，我是这样想的，其实我觉得把一个经典的一个作品再去这样子去捏合，我觉得可能会费力不讨好。 对，太经典， 有点恶搞。 是， 但是咱们刚才听到这个情节里面貌似还不是恶搞的戏，是吧？你要是真是恶搞，咱就做一个恶搞的片子，我觉得 完全就是 讨大伙儿一乐啊，然后也算一轻松，也是一个轻松欢乐的一个片子，也算是一卖点哈。但是看他这意思，好像也不是， 还认认真真去做了， 很认认真去做。这样我觉得就有点，我怕，因为我也没看啊，我不好去客观评。但是如果要是我来拍的话，我可能我会很慎重，我可能接不了这片子，我可能导不了。 陆一呢？ 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是个网大嘛，首先我是哎呀空拍了，首先我是觉得 没有那么长时间， 所以我觉得刚才说你看这个是它受众的那个观众群是70-80年代，但是呢这是个网络题材， 真正在看的人， 那网络题材是提供给00后90后这波人的，你不能否认吧？ 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这个。 所以说我从数据上来看呢，它这个市场的分析首先是有点跑偏了。第二呢，我刚才搜了一下爱奇艺这个，我是觉得从它整个的马人，就是马的那个演员来看啊，班底应该是不具有网络的这种走流量的这种演员班底， 不够 IP 吧？ 对， 就不够流量， 不够就是跑流量嘛。你比如说， 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像彭于晏跑流量啊什么的， 那得挺得起啊。 就对呀、啊，就是说，但是呢，现在市场上的网剧，我们 不知道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开心鬼的那个片子和那个古惑仔的片子，刚才里边这些演员就是袁兆元的演员，你既然用了那个梗，当然有啊，那个古惑仔里有胶皮啊。长头发那个， 我年轻嘛， 完咱换下一话题，没关系。 还能聊吗？特别棒。 我觉得这就是一大相声，你就是今天不是绝老鱼吗？你绝我干什么？ 行吧，那就开始绝老鱼吧。 什么？ 这该说都聊完了，绝你吧，开始。 今天我跟那个，今天在做节目之前啊，我跟卢一。哈鲁伊我们俩也在上节目之前也在聊聊这个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包括我们大陆电影的一些传承包括一些差别。 嗯， 我觉得这个刚开始我们俩聊的挺有意思，就是说像港台电影尤其比如说台湾电影他们比较专注于细节比如说感觉细节，比如说一些小的一些动画面质感，但是我们大陆香港电影呢比较关注于情节， 嗯， 而大陆电影比较关注于 都关注 都关注，而且还叫你这个太漂亮了更关注于什么大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那 其实比如说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比如说你像香港电影有香港不见道是吧， 嗯， 比如说台湾电影比如说像李安导演拍的那些是吧，饮食男女啊之类的是吧，比如说像侯孝贤导演拍的那些是吧， 嗯， 大陆电影首屈一指张艺谋导演 就是 英雄 冯小刚， 你说英雄他拍的是什么，他主要最主要的他就是意识形态 价值观传递 就是我们中国必须要大一统， 嗯， 这个是在世界各国电影里没有的一个意识情节， 也未必 至少在中国电影是特别强的一个意识形态， 所以这个现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大家伙习惯，就你想说这个的原因是觉得可能是我们的网民更习惯于这种形式。 对啊，因为你想想，尤其像有些政治形势，周边的国家形势在这种影响着，就是这种比如说朝鲜啊，或者说菲律宾啊，或者是越南，或者说那个印度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哈，它肯定中国是需要这个， 嗯， 需要我们主流的意识形态存在。 所以我们那时候拍的话，也要兼顾到一些这个。 对，但是你要是说香港电影它一定是，你想香港电影它有它的主要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我们中国可能我觉得。年轻一代，比如说00后、90后，像卢一 零零后这种， 所以说他不太关注这种东西，我觉得可能。 反正市场呢，就好多现在 就是没弄明白。 对， 由市场受众来决定了一部分市场的走向。 没错没错， 市场会造就了不同的影视风格。 你要一定要看出来，到底你给谁拍，给谁看才有可能。 对， 是吧？来，到今天最后一部分叫做《千把戏中戏》，咱们说相声啊。 哈哈哈！ 这部剧 开始光明正大绝老鱼了，是吧？ 为什么呢？ 对。 什么呢？ 那个 来一段就来一段， 咱们分一分吧，谁捧谁逗啊？ 就俩人， 咱两趴呀、啊。 对，两趴。 咱们俩算一伙，他们俩算一伙。 他们俩来。 我觉得要不然就咱俩来一波，然后俩女的来一波 也行。 我觉得这个挺好玩。 我觉得这就没法看了，俩俩来吧，行不行？俩俩来吧。 那也行 啊， 那也行。 我没意见。 哎呀， 那么作为两个导演，你们给自己互相的角色是什么呢？ 那 谁捧谁逗？ 是谁来一波？ 你俩一波啊？ 啊！ 你们先来行吗？ 你们先来，我们 给我们打打样。 那就这样，我跟 有立个棍儿没有？ 你跟于浩一波， 爱豆。 那也行， 也可以。 OK 吧。 那谁先来？你先来吧。 你们先来吧。 我们先来，就我们先来呗。 来， 那来那个， 开张。 嗯，王哥捧逗逗吧， 这样 我来捧吧， 我捧您吧。怎么样？ 就是捧的更厉害一些了， 是 吧？ 哎，是这样啊。 我想厉害点嘛，这 谁捧？ 天，就我来捧吧。 行，那我来逗。 嗯，好， 咱们就来那个 打个板。 叫卢一。 嘿， 没有，三， 谢，得， 开始 啊。今天呢，那个来给大家说段相声啊。 我觉得咱们这段可以叫做小品。 为什么说是小品呢？ 因为啊，咱们这个表演啊，它有视频直播呀。不信您现在就打开花椒直播看看啊，搜982就能看着。 现挂呀！ 哎呀，这个 有视频就是小品 啊， 是吧？你懂不懂啊？你，我跟你讲啊，小品跟相声是有区别的。 那您来给说说啊。 小品呢、啊，这小品这人物一上场，它就是个。人物是吧、 啊？就带着人物上来的。 对，这相声它就不一样，但拿嘴说，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全靠演员自己把您带进来，对吧？实话实说，这个有点难度。 哎，有难度啊！ 跟这个电影呢又不太一样。 哎，这电影它是又一种表现。 没错没错，拼接镜头表现一个故事，这个电影的表现手法。 哎，这蒙太奇。 那叫蒙太奇，对吧？好电影啊，确实值得一看。 那是。 那么说前几年有这么一个好电影、 啊、 是吧，叫阿凡提是吧，这是个 3D 电影， 那有的朋友问了，这什么叫 3D 电影啊？我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叫 3D 电影啊。3D 这电影它就不是二哥拍的，对不对？它得叫 3D 拍的。 3D 二哥拍不了，这二哥就有点急。 等等啊， 二哥你好好的， 你打住吧。你别说了 是吧，这去年有个电影叫关云长嘛，是吧？二哥算站起来了。 可以了，你打住 了。老大还不行。 不是，您这不胡说八道吗？ 谁胡说八道啊？ 不是，三 D 电影它不是二哥拍的，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对，也有可能是沙和尚拍的。 您还全明白啊？ 对，你看这二哥生气了是吧？ 谁生气了？ 二兄生气了，你看看。 不是，您甭说这个啊。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我拍什么拍啊？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你别提这个了。 高老庄飞甲。 行，得。 高老庄囧，多好啊！ 囧还行，没有啊。您别胡说，这3D说的那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没错、 哎、三维一立体啊。您跟他说头年见那电影叫什么名字？ 阿凡提啊。 瞅你这该死的模样，为一骑驴的用不用着花这么多钱呢？ 你习惯了就好。 习惯这个干嘛呀？还阿凡提，说错了， 那什么呀？ 那叫阿凡达。 对、嗯、阿凡达。 哎，起鸟了哈。 你看看你这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不是，那怎么我们骑对了？ 阿凡达啊，好电影值得一看。 当年很成功啊。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啊。 那是。 刚才啊你说那电影属于科幻片。 科幻类啊。 实话实说，这种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哦，您不爱看这个。 多少啊有点虚假。我比较喜欢看那个乡村题材的，是吧？ 哎，比较百姓这种。 对、 啊、 去年我就拍一个电影。 哎呦，您还拍电影了。 那你闹着玩呢，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啊，这个人啊。 哎、等会儿，您等会儿啊。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啊。 怎么了？ 您说您拍了一电影豫语。什么叫豫语啊？ 那我问你，香港话怎么说啊？ 粤语。 对喽，豫语。 河南话呀？ 对了。 不是，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 你这不显得洋气吗？ 您甭洋气，洋气什么呀？后边说的也不对呀。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演的就是人呢。 不是，那用你说吗？哈， 动物世界人不找我呀，这是一个好片子是吧？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放映厅啊，就我们这个片子，其他的放映厅都是好莱坞大片 啊，打擂台。 对喽，都是豫语，非常好看，打心眼里我就捧拍呀。 哎呀，您等会儿吧，您先别捧拍了，我听了就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胡来吗？这不是 谁胡来了？ 这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呀？ 那当然。 您等会儿啊，我想想，头些日子有一电影叫什么？叫《敢死队二》，就是硬汉打仗那种啊。那个你们也能河南话？ 不是，那玩意儿能，那这是吧？那这肯定啊。 不是，你说完那能看吗？那还 好听极了， 还好听。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鬼孙，好家伙，是施瓦辛格，啊那娘啊，好疼啊！ 好家伙呢， 特别好看。 哎呦，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你别说这个，世界著名的片子，好那个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您等会儿啊，您等会儿。 感动那个观众啊，那眼泪啪啦啪啦啦的往下溜啊。 行了，你别啪啦啦啪啦啦了。泰坦尼克号又叫铁达尼，这船撞到冰山上，这船啊撞到冰山上，那属什么片啊？那是灾难片啊。你配豫语，那不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怎么会呢？ 真格的这片您瞧了吗？ 瞧了， 正正经经的瞧了。那行，那您就用豫语，就河南话啊，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模仿其中一片段 啊。 船一折 啊，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啊，这咔，这是普通话。 那河南话呢？ 咔嚓。 说实话，我头回听这音效，这带方言的啊， 多好啊，是不是？ 像话吗？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啊，就模仿其中一段经典片段呗。 片段 啊，肉丝儿啊，这个肉丝儿。 肉丝儿、 啊， 您有没有肉馅儿啊？ 什么叫肉馅儿啊？ 什么叫肉丝儿啊？ 女主角罗斯。 好家伙，一说啊，这他还这么高兴。 喜欢那个肉丝儿啊，跳床那么一段啊。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跳什么床啊？ 不是，我听着你说跳床啊。 跳床，床。 那不还是床吗？ 跳船。 哎。您确定您那船没有腿儿是吧？ 啊， 您可想清楚了啊。 没有。那个肉丝儿在那个创帮上待着嘞。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创帮，船的围栏 啊， 就这么着待着，就得往下跳。 杰克这就过来了，这开始聊天，开始沟通，这有没有？ 这个俩人头一次见面啊，有，就这个经典啊，你模仿一下啊。 哎，模仿这个啊。 啊，你这个对对，肉丝儿。 这就肉丝儿了，这就拌上了。 对对对对。 哎呀， 这个杰克抽烟赛御前。 赛这玩意儿干嘛呀？ 妮儿，你做啥嘞？ 哎呦，我听着怎么像苞米地里碰见的呢？您瞧这肉丝都这模样，快疯了吧？ 你滚！ 什么？ 滚！ 你跟我嚷嚷什么呢？你 滚！ 啊啊，我懂了，说滚啊！ 跳窗！ 还跳床？您这烟嘴都嘬到麻筋上了？ 啥呀？ 跳船！ 嗯嗯，别跳呗！ 瞅你那该死的样！哎呀， 别跳呗！那海水可亮了。那海水可亮可亮，多亮啊！ 这还得问清楚了。哎呦，您这烟可是够金抽的呀！ 多亮啊，可亮了，可亮吗？ 这俩人还得聊会儿天儿，这是吗？ 别跳呗！你看你这个妮儿长得可带劲。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好片子。 哪儿好了？没瞧出好来。 要不这样吧，俩人表演一下《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什么呀？ 这个船断了以后啊，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离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 这男女主人公。在一个船板上趴着， 床绑上 啊，一个在水里泡着，就俩人生离死别，最后男主沉了， 怎么样？ 最经典这段，你行吗？ 大伙说行不行啊？老于， 来、 哦 哎，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 没问题。 哎呀，那行，那咱给大家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儿？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 啊？ 刚才我说我喜欢这个丰满一些的。 那您先想清楚了啊，我来肉丝儿，我趴着船板上。那得多大一块儿啊！ 得大船板， 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那倒也是。 这不废话吗？你来肉丝儿， 那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行。 啊，那咱就这就开始。你打这边来，我打那边来。 哎，那打那边来，咱俩对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啊，别哪边来了，都跟水里泡着。 啊， 行，区分一下男女啊，我化一下妆。 哎呀，这要是改一小短裙儿。您这腰也太高了，您这商量个事儿行吗？我能不救你吗？ 我还不愿意给你嘞。 好家伙，长这模样还坐船去了。 那是。 那咱开始啊。 开始。 哎，就一个船板，船板在哪儿呢？ 爬桌子。 哎，行好。 作笔成样啊。 嗯。 好好，咱就这么待着。 啊。拖着，这头摁着。 你呢？ 你给我一脚，你扒着一点，你要我就沉了，你明白吧？行吗？ 行， 咱俩这就开始。 开始，杰克。 肉丝儿。 水来了。 气差。 什么水来了？又气差。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什么开水？那是海水。 哦，海水，赖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我就想起送开水大妈了。 再来啊，杰克。 肉丝儿。 睡来了， 能给我搓个后背吗？ 不是，你跑洗澡来了？ 不是，海水来了，海水浴场。 什么浴场？咱俩都快死了，生离死别，在冰山上海水里泡着呢。 哎，对，生离死别，冰山上海水里泡着啊。 对， 你话说清楚了，您这不对呀？您说咱俩都水里泡着，你还干嘛？还水来了，这嫌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吗？ 水已经来了，这不是吗？ 这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好，没有这句，杰克。 肉丝儿，我可能是要死了，你要好好的活下去啊。 中。 他怎么答应了？肉丝儿， 杰克， 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呀，要是有合适的人家，你就往前走一步。 中。 我早该死，我肉丝儿， 杰克， 打咱俩开始认识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这一天到晚就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眼瞅着要死了，你就没啥要能跟我说的吗？ 我能说吗？ 说呀。 我真的说了。 说吧。 杰克。 是我呀。 打死你个鬼孙。 别来了你。 哎呦。尬聊啊两个人。这个好不容易。 看你这样我能不救你吗？ 来咱俩来一遍，赶紧的抓紧时间啊。来准备来给数个板。 来。你俩先分分角色。 我逗你跑。 行，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这好家伙。 来预备开始。 今天给大家说段相声。 我觉得咱们这段啊可以说是小品。 为啥说是小品呢？ 因为咱们这个表演啊是有视频直播的。不行你看一看花椒直播，搜982就可以看的。 有视频就是小品的，你懂不懂？我给你讲讲啊。 小品跟相声是有区别的。 您说说。 小品上来就有人物啊。 嗯，带着人物上来的。 哎，这相声就不太一样，拿嘴说，描绘出这么一个场景，勾勒出这么一个画面，全靠演员自己把您带进来。实话实说，它有难度。 嗯，有点难度。 哎，那么跟这个电影它又不太一样。 电影啊，又是一种表现手法。 你看拼接镜头表现的是这么个故事， 蒙太奇， 哎，就叫蒙太奇。好电影确实值得一看。 嗯，那是， 对吧？前几年前有这么个好电影叫阿凡提，这是个 3D 电影。然后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我给你解释一下 3D 电影。 3D 电影它就不是二哥拍的，就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不是，您等等等等等等等，您别说了。 关云长，你二哥算站起来 了。可以了可以了，行行行了，您这别瞎说了。您 我说什么胡说八道的了？ 三 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三 D 电影啊，张飞拍的。 那有可能是沙僧拍的 啊？全明白。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那谁生气？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你不是， 你甭跟我说这个，我告诉你， 你可以拍一个嘛。 我拍什么呀？我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甭提这个。你 高老庄飞起 来，得得得得得。 高老庄酒多 好，我给你揍你啊！你别跟我说 3D 纸的，那是拍摄技术，观看角度。 哎，没错没错。 三维立体，您跟他说头什么剑南的电影是叫什么名字？ 阿凡提呀、 啊！你瞧你这个死样子，为了一个骑驴的，用不用花那么多钱呢？ 哎呀，习惯就好了。 习惯这干嘛呀？还阿凡提，说错了。 那是什么呀？ 这呀叫阿凡达。 对，叫阿凡达。 骑鸟的。 你看你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你。 那怎么？咱们骑对了。 行行行，阿凡达，好的电影值得 一看。很成功啊、 哎。那么说回来，好的相声值得一听。刚才这电影属于什么？科幻片。 科幻片。 那实话实说呀，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您不爱看这个？ 多少有那么些个虚假。我喜欢看的呢，像什么这个乡村题材的片子、 嗯、比较百姓这种。 当然了，这不去年我也拍了电影。 哟，您还拍电影呢、 啊、就是闹着玩的，说的是粤语，我在里边演了一个人。这个人 您等会儿 啊， 我都没明白您说的这个几句话 怎么意思。 您拍了一电影粤、 啊、 语。 嗯， 什么叫粤语啊？ 我问你啊，香港话 粤语啊？ 对，粤语。 河南话。 对喽。 哎呦，您说河南话不就完了？ 这显得不洋气。 您甭洋气，洋气什么呀？后边说的也不对呀。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人呢？ 我演的就是个人呢。 那用你说吗？ 那动物世界人不找我，反正是个好片子吧。啊，当时放映的时候，哈，这个影厅就是我们这个片子，其他影厅放的都是好莱坞大片。 哎呦，打了一台。 对了，都是玉，哈，非常好看。打心眼里我就 甭拍。哎，你等会儿，你先甭横拍了。我听了那纳了闷了，我，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怎么胡来了吗？ 外国什么片子能说河南话呀？ 当然了， 我想想头些日子有个敢死队二、嗯、就硬汉打仗那种，那个你们也河南话？ 当然。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 好听极了。 那还好听呢。 史泰龙端着枪，我打死你个鬼嘴儿。好家伙，这边施瓦辛格，俺的娘啊，好 棒啊。好家伙呀， 特别好看。 没有翻译这个的。 你别说这个，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莱坞电影，什么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 不是，你等你 感动观 众。你等会儿。 怎么了？那感动的观众 演。不是，你等会儿。行行行行行，什么啪啦啪啦的。泰坦尼克号又叫铁达尼、嗯、这船撞冰山上了，灾难片粤语，那不灾难片改喜剧了。 怎么会呢？ 真格的。这片你瞧了吗？ 瞧了。 正正经经瞧了 啊。 那行，你运用粤语就是河南话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船一折，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那河南话呢？ 咔嚓。 说实话，我头回听这种音效带方言的。 多好， 像话吗您、 啊、 您得模仿两人说话。 那就模仿其中一个经典的这个片段。 片段， 哎，肉丝儿，就是肉丝儿啊， 肉丝儿， 哎 啊，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肉馅儿啊？ 什么叫肉丝儿啊？ 女主角罗斯、啊、 好家伙，一说他这么高兴呢。 我喜这个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等会儿、 嗯、 肉丝儿跳床。 跳什么床啊？跳什么床啊？ 我听着你说跳床啊。 跳船，吃汪船。 不是，那不是床吗？ 跳船。 你确定你那艘船没有腿吗？啊，床没有腿吗？ 啊、 嗯、你想清楚了啊。 没，不是，